双眼，真爱不会感人。不要白天，不要黑夜，总有相爱的天。 Everybody， 天上人间，你要怎样都对。心在打雷，爱在出现，你是我的世界。双眼睁。